雄就注定无泪无悔，这笑有多危险是纯成毒药，这泪有多梦寐只有你知道，这心没有你活着可笑，

只能回味。一童年时出没青梅，两小无猜日夜相随。春风又吹红了花蕊，今夜点亮心碎。

家不出笑容，没有力。这两晚有谁带来安抚？你太伟大。分开两日地不安，喉咙枯干，头晕声沙，疲劳空荡。我掌失痛困，身于低气压不放。足足两日望天光，沿途心慌。全无星光，完全沮丧。我掌失控，只得愿你可将我愉快释放。

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心灵的欲望，仿佛前世注定。

天空海阔，要做最坚强的泡沫。我喜欢我，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。孤独的沙漠里，依然盛放的

是不觉忘记了我方向，你要我留在这地方，你要我和他们一样，我看见你默默地说 所有烦恼不过是自寻烦恼。

笑脸醉在这一刻，纯纯微笑打动我。你若喜欢我，你就牵着我，夏天上的鸟儿翩翩成双的飞过，手机微信跑一遍，拉着我的手，手心转的爱的花火。你心动喜欢爱上我，说你最爱我，你喜欢爱我最深刻，今生无悔过。你微笑牵手拥抱我，温暖在心窝，我感到激动亲吻着一生的承诺。快乐，紧紧的拥抱最火热。你若深爱我，你就亲吻我，这是爱情节的或是最美一首歌。生活路上有坎坷，有爱能跨过，相拥你我爱生歌。你心动喜欢爱上我，说你最爱我，你喜欢爱我最深刻，今生无悔过。小牵手拥抱我，温暖在心窝，我感到激动亲吻着一生的承诺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调频北京 FM 969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郑旭兰，祝大家春节快乐，鸡年。